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为了胜利向我开炮， 红色经典，感受峥嵘岁月， 活着还是不活，这是个问题。 意志精品，一次听觉盛宴。 21世纪什么最贵？人才。 黄金强档，感受精彩辉煌。 电影之旅， 高，实在是高。 上世纪的90年代初，有一部喜剧电影反映了我国改革开放带动经济飞速发展的社会背景下，有一些人受物质大潮的冲击，在精神世界里迷失了自我，想要以离婚来换取自己想要的物质生活，最终发现自己误入歧途的故事。这部影片就是《离婚大战》。各位乘客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搭乘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我们今天的电影之旅的旅行当中啊，跟您一同分享由陈国兴导演执导，由葛优、蔡明、侯耀华、马小晴等主演的影片《离婚大战》。这部影片是由葛优饰演的小号手大明与马小晴饰演的出租车司机小凤这对夫妻的离婚开始的。在他们离婚的过程中发生了许多有趣的事儿。葛优所特有的葛式幽默与其他几位主演各具特色的表演相得益彰，令人捧腹不禁。您听，小凤一大早就向大明发了难了。 你想好了没有啊？ 我这夜总算想明白了，你就是看着我不顺眼。 那你倒是干点让我瞧着顺眼的事儿啊。 我干的事儿没一件是亏心的，全都是为了这个家。 哼，为了这个家，你得了吧你。我借钱买车那事儿是谁给搅黄的？ 我那是为你好，那钱你根本就还不上。 还得上还不上那是我的事儿。你说你哪像个男人，一点冒险精神都没有，老觉得自己过挺好。 我每天吹号的收入够花，不像你天天惦记着买车，不现实。 不跟你吵了，吵烦了，咱俩还是离了吧，把红本变成黄本，就不会再吵了。 不是说好先分居过吗？ 可我还是想离。 那就离。 离。 你离开一段时间。 别装傻啊！等离了婚，咱们各走各的，谁也别牵着谁。 没商量。 啊。 嗯。试试吧。 大明跟小凤走在街上，小凤还要跟大明谈离婚的事儿。 你老趁着不离，到底要干嘛呀？ 一个字，爱。 爱什么？ 就爱你现在发火的感觉。 大哥，吃饭 到底爱什么？ 不，说不清。你一骂吧，我就觉得特充实。 咱俩离了，你再找个温柔体贴的不好吗？ 想过，一想开头，就不敢往下想，好像没了主心骨。 是不是自尊心有点受不了了？ 没有，我痴心不改，总有一天你会改主意，统一是早晚的事儿。 真没救。哎，起开起开。 走到出租车旁，大明与小凤发现有个男人体力不支趴在车后边， 这个人叫轮子，是一位演出公司的导演。 哎，去哪儿？ 轮子顺势上了车，昏倒了。 哪儿当家了？怎么办？ 什么怎么办？送医院啊！ 生病的男人在医院里得到了及时的治疗，脱离了危险。他主动从口袋里掏出了钱。 车钱，你们看着拿。 凤，他拿了几张？都放这儿吧，您养着吧。 在车里，大明还在向小凤努力争取，希望能够让小凤回心转意。 你要是用对那小子耐心对待我，我未必没救。 我已经耐心好几年了， 但是我没合适的机会。 什么机会啊？ 生死关头一发千金。 少废话，下车吧，下星期我来找你，咱们接着离。 好。 有这么一个专门以给外国人看病为借口哄骗外国人钱财的所谓医生刘一手，为了行动方便包租了小凤的车。这天小凤去接刘一手，刘一手就给小凤讲起了自己的生意经。 刘大夫、 来了， 让您久等了。 哎，没事。哎，以后啊就叫我一手吧。 哪两个字啊？ 医者医也，手乃守住阴阳也。 您认识那些老外啊？ 不认识，其实都没什么大病，钱越多呀活得越仔细。要说这些老外还真迷信咱这中华这医学，这也难怪。其实西药治表，中药才能治理呢。你看我这皮箱没有？哎，这就是聚宝盆。 刘一手掏出两颗自制的药丸子给小凤看。 这就能创外汇，这就是精华。 小凤一个刹车，药丸子被甩了出去。 快捡起来，别把您的精华都给糟践了。 没事，要好配。 身为小号手的大明是酒店大堂乐队的乐手，与他同在一个乐队的有一位唱歌的姑娘英子，温柔多情的英子一直对大明含情脉脉。这天他在电梯里遇见大明了。 大明哥，你看我的眼睛还能上台吗？ 哟，横竖都是彩道，跟交通图似的，又哭了。你什么时候去日本结婚呢？ 还结婚呢，俩人站一块，人还以为我是日本人呢。 哎，人家可是正宗的小日本，抗日战争他爸走得急，一不留神把他落在这儿了。 知道，那叫遗孤，说是47，长得跟74似的，还动手动脚的，俩人没有一个好东西。除了你。 别，连我自己还看不清自己呢。 反正你是一好人。 我要是好人，老婆还能跟我离婚？ 你不想离？ 现在暂时不想。 这说明你对爱情特专一。我要是跟你结婚吧，我就不跟你离婚。 哎，你耳朵上是把钥匙？ 可惜就是打不开那把锁。 你哪把锁？ 随着与小凤接触机会的增多，刘一手对他讲了很多自己的故事。 我跟你说啊，有一年我算计好了，给一个香港大老板下了一副药，我估计月底他肯定来找我，没想到会到了月底他给我来一电话，说他全好了。哎，我这纳闷，半夜里睡不着觉，起来我就翻月份牌。你猜怎么着？ 怎么着？ 那月是闰二月，比平常少两天。果不其然，3月3号就飞回来了。 你说你认识法院的人 啊？怎么了？你真想把事情闹大？ 那也是迫不得已啊，也许会伤害大明，可这样老拖下去也不是事儿啊。 我觉得这事儿还真得是先礼后兵。 娱乐大篷车，开心乐呵呵。 各位好，这里是娱乐大篷车，我是您的司机韩涛，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电影之旅，来收听电影《离婚大战》的录音剪辑。 话说大明在乐队里的同事建国看见大明最近心情不太好，主动来找大明陪他喝酒聊天。建国是由谢元来饰演。 怕你一个人寂寞，我过来陪陪你。 嗯，进来吧。 大明，我得问问你，你们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他说他不爱我。 嗯， 跟我在一起累得慌。 嗯，不会是有第三者吧？爱情转移了？ 一个女车夫往哪转移？有红绿灯管着他呢。 哼，得了吧，就您这小身板能管得住这不省油的灯？ 怎么说话呢？不管怎么说，她也是你嫂子。 你们老这么分居着也够苦的啊。 那也没你苦，领了证没房没地儿，整天露天演出。哎，以后实在熬不住了，搁这儿可以借你用用。 建国见时机成熟，听到大明说出肯借他房子的话，赶忙打开门让女友进来，却把女友摔了一下。 怎么了宝贝儿？这摔着了吧？啊，这怎么 看你？ 我试试。 干什么？讨厌。 他同意了 啊。 我是大明，你要想让嫂子回来，你就听我一句话，要硬不能软。我记着一个叫尼采的老外说过这么一句话，对女人要放下你的鞭子，还要拿起你的鞭子。哎，是拿起来还是放下来？哎，反正就你比如说我跟小翠吧，我就从来不。哎， 孩子等了。 来了。 怎么搞的？ 嗯，刚才说到什么地方来了？对，要硬，对女人要硬，要大义凛然，对吧？别让他们觉着没他们就不成了，别太待见他们。 建国， 要拿起你的鞭子来 啊！建国， 哎，我来，洗得真干净。 他这儿可真舒服 啊。我们小翠说了，说你这儿真舒服啊，对吧？ 嗯，对。 那个，你怎么了？ 就是吧，分居半年， 要不，咱们阳台上待会儿，好吗？ 哎，别介，把你宿舍钥匙给我。 啊？哎呦，不好意思，哎呀，不好意思啊，哎，太不好意思了，哎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哎呀，宝贝儿， 快！ 嗨。 小凤来电话就说不知道我去哪儿了。 哎，那行，哎呀， 太棒了，就剩我俩。 明早别忘了把钥匙放脚垫底下。 嗯 啊， 哎， 这天下班的时候外头下着大雨，大明又感冒了。英子担心大明的身体，就为他叫了一辆出租车。 大明，你真的要病了，咱们打个的吧。停！ 没想到这辆车竟然是小凤开的，车里还坐着刘一手。于是，一场四人之间的明争暗斗开始了。 到永安里， 对付你丈夫，我再教你一招。当初我离婚呢，也特费劲。后来，我自个儿在脸上抓了30多道，硬说他抓的，还结果好办了。你啊，不妨自个儿也弄出点伤来。 你的招啊，一是损了点，二来啊。就我那丈夫， 说我打他还成，说他打我，哼，谁信。 英子，你信吗？ 嗯， 昨晚咱俩通完电话我一宿没睡。 电话？ 你觉得我这人怎么样？ 我觉得你特痴情，特专一，特疼人，特厚道，特聪明，特能干，反正特实权，特实美。 嗯，其实我是有难处。 我早就知道你喜欢我，我等着你。 其实我跟我老婆不离，就是为了耗耗她，这不耽误咱们俩关系的发展。 瞧什么瞧啊，借的还少啊。对不起，这句话我已经等了很久了。 这我理解，这我理解。哎，听说了吗？最新医学研究啊，证明这个爱情啊是一种化学反应。 听见了没有？我们在起化学反应呢。 听见大明和英子的缠绵样，小凤很生气，她故作报复，亲了一口刘一手。 一手，你过来。嗯。 哎，想通了。哎，再来一口，再来一口。 刘一手对小凤的好感与日俱增。这天小凤过生日，正是刘一手献殷勤的好机会。他把小凤的生日聚会开到了大明担任乐手的酒店。 各位，今儿我先说两句啊。今天呢，是我们小凤的生日。咱啊，别学外国人，弄一大蛋糕，又是烟沫子，又是吐沫，要得恶心有得恶心。咱来一中国式的，哎，这叫做麻婆上寿。 别露怯了，那叫麻姑献寿。 甭管麻婆麻姑，哎，总之啊，我希望我们小凤啊，就像这寿桃一样，老那么水灵灵的，老那么可口。 你尝过吗？你就知道可口。 尝没尝过关你什么事儿啊？哎，那女的怎么那么眼熟啊？ 先露一大截。各位，一会儿啊，这寿桃分着吃了，桃核得留给我们小凤。 为什么？ 哼，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啊，这是什么呀？ 这刘一手真敢花钱，哎， 这什么？ 不知道啊。 哎呦， 戒指， 哎，真能出血啊！ 好，我看这是结婚戒指啊。你不是说不弄洋的吗？怎么现在来起洋范来了啊？ 甭管中外了，反正我心里的意思，我们小凤明白。 我不明白。 吃完饭，小凤走到旁边的舞池，对负责伴奏的乐队成员建国说明了自己的意图。一旁的大明看在眼中，是恨在心上，他有自己的报复方式。 哎，今天我过生日， 嗯， 劳驾几位给来个温柔点的，我想跳个舞。 温柔到什么程度？ 把人跳酥了最好啊。哎， 大明把小号乱吹了一通，解了自己的心头之恨，但是也丢了工作。 太可笑了！ 我发现你特幽默。 自谋生路。哼！哎，经理。 哎，经理。 经理。 经理， 啊，经理， 大明他苦大仇深，痛恨日本鬼子，跑个店是难免的。 这都是 人，您就高抬贵手，饶过他这一次吧。再说他也不是故意的。 谁也不要再提这件事了。 您要是把他给辞了，就断送了一个吹小喇叭的前程。 明天就会来一个号手啊！ 我提醒你们注意今后的合作关系啊。 哎，他要是一下子轻了声呢？ 行了，到此为止吧。 法西斯。 这一天，离家多日的小凤突然回到了家中，吵醒了睡梦中的大明。大明有些意外。 你来了， 快吃早点吧。 嗯， 咱俩这叫什么事儿啊？分居半年多了，我还得经常回来帮你收拾屋子，或者跟你共进早餐，这样下去你不觉得有点累吗？ 嗯嗯，哪有不打不闹的夫妻。这房子的大门你知道吗？永远向你敞着。我有一种感觉。 什么？ 好像咱俩从来没有分居过。 是吗？你可别打一巴掌揉三揉，这回我绝不心软。今天上午你有空吗？咱们去办事处把事儿办了吧。 有件事儿。 你怎么了？ 肚子疼得厉害。 要不要去趟医院？ 去过了，查不出来。突然就疼，突然就不疼。恐怕今天又去不成了，让你白跑一趟。真对不起。 先喝口水吧。 不。 到底哪儿疼啊？ 整个这部分都疼。 是不是吃了什么不该吃的东西了？ 没有。 拉肚子吗？ 不拉。 不拉肚子还经常疼？ 小凤随手翻出了一本医学书。 是不是大肠末端有很强的痉挛的感觉？ 没错，对。 下腹部有冰冷沉重的感觉。 对，这就是我的症状。还说什么？ 还有间歇性腹胀，总想拉屎。 对，什么病啊？ 胎位不正。 丢掉工作的大明走投无路，想起了曾经救过的那个叫轮子的男人对他说可以去投奔，就来到了一处拍摄场地，找到了轮子。 那个，哎，等会儿，给你摆。 好。 不是我。啊、哦， 嗯， 来了。 哎， 你先在边上等会儿，我这忙着呢。啊 啊！ 什么都说，他就是不来呀。 这小子也不能这样，啊，价钱不合适，可以商量嘛。都这时候，我到哪去找号场啊？ 我能帮忙吗？ 别添乱了。哎，王鹏，给山子打个电话，看他让他救场啊！快点，快走。 哎，轮子。 大明一听，就拿出自己的小号吹了起来。 就是他，把谱子给他，快点。 大明依靠自己的特长得到了轮子的赏识，又有了新的工作机会，那么他跟小凤的婚姻还有机会吗？迷恋他的英子又该何去何从呢？小凤眼看就要被刘一手的爱情攻势所战胜，刘一手能得到小凤的心吗？这么多问题咱们现在不能一一给您回答了，能够告诉您的是还有很多有趣的故事会伴随着这些问题发生。先来听一首电影当中的插曲吧，刘欢演唱的弯弯的月亮。歌曲过后稍事休息，稍后的电影之旅当中，司机韩涛继续为各位讲述离婚大战。 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弯弯的月亮下面是那弯弯的小桥，小桥的旁边有一条弯那童年的芭蕉，阿娇摇着船，唱着那古老。

同意帮助鞋垫厂搞晚会宣传。这天他来找小凤和刘一手， 既然大明是我的朋友，晚会的钱我先出了。 哎，放心吧，亏待不了你。 以后的宣传啊，都算我的投资，你们也拿不出那么多钱，干脆用这房子做抵押，加一块也得十几万吧，啊？也就是把房契先压到我这儿，等以后你们有了钱的时候，我再把房契还给你们，怎么样？ 这事儿啊，我们先商量上再答复你吧。 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 那就这么着吧。 嗯，跟着签个字吧。 小凤跟刘一手的鞋垫厂开张已经有一年了，他们的周年庆祝在小凤家的院子里举行。在酒席上，小凤先发言了： 诸位啊，今天是咱们这个公司啊开张周年纪念日，咱们把庆祝会定在这儿，而不去饭店，是为了勤俭节约吧。 我解释一下啊，这是咱创业的地方啊，意思就是井冈山啊。 咱们也来个缅怀传统展望未来嘛，对吧？ 对对对 对对对， 就是吃一口饭睡一顿的意思啊。 这样好，过去的老字号都是这个习惯。 我们公司之所以有今天，多亏了老太太把房子腾出来，哎，把我那份心意端上来。 来了，给你， 又是我们家。 哎，咱们公司不富裕，你又乱花钱。 做买卖都得先赔后赚。 又买戒指了 啊？切个瞧。 嗯，哎，没有。 哎，钥匙到。大妈，这辆车就是我那份心意，您得把它收下。不过我有个条件。 什么条件？ 嗯，您得啊让我把那个大字去了，管您叫妈。 想当儿子啊？ 想当儿子？ 半个。 半个？这就是说想当女婿了吧？这种事儿啊还得问问我们家的小凤。 大明带着英子突然来到小凤家参加鞋垫厂的周年庆典，令众人有些意外。小凤的母亲在心里似乎也在掂量着。 来来， 大明来了，快过来。哟，这么俊的闺女啊，怨不得大明的。 妈，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啊，不是，就是没问他们最近怎么样，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来 来来刚才有人要用一辆汽车换着叫妈的特权呢。 叫妈也不容易。 我们这个可没有人家那个那么气派。 没关系， 不好意思。 这哪知道， 这是我们的一点意思。 还是大明孝顺，知道我爱吃这羊蛋糕。小凤啊，让他把大字儿换上个干字儿吧。 得，妈叫不成啊，干妈也凑合了。哎，可你们大伙儿可得把那个寿桃吃了啊，要不就糟践了。 对， 哟，这寿桃真份儿。 哎，大妈，董事长是把您当王母娘娘供着呢。 您听见了吗？有董的，还是人家英子小姐善解人意。嗯，你那耳朵上挂着一把钥匙，专门打开。心灵那把锁。 哎呦喂，董事长，您不仅是一位脚气专家，还是心理郎中。 别那么说， 这个 哎，瞧瞧。哎， 娱乐大篷车，开心乐呵呵。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小凤看到刘一手对英子大献殷勤，与忠厚本分的大明比起来，心里头他不是个滋味啊。 我跟他确实一点事儿都没有，不像你。 怎么了我？ 你跟那个小歌星，谁知道你们怎么回事？ 那天是我病了，那天是我病了，他非要送我回家。 你敢说你对他一点想法都没有？ 想过，我色胆小。 另一边，刘一手加紧了对英子的爱情攻势。 怎么，他不理解你，对你有二心了？ 哦，不不不，他特爱我，特痴情，所以才让他老婆，就你们家那位，给折磨的头发都快掉光了。 哎，太善解人意了。 说句实话，董事长，我真想退出这场你死我活的爱情之战，把我们家大明退给你们家那位。 就冲你这种情操，甭管他小凤怎么追我爱我，为了成全你们家大明，我豁出去不结婚了。 您是个好人。 哎，过去的事甭说了。英子，我觉得你那歌啊唱得真不错。 您过奖了。 哎，我想啊，把你变成我事业的一部分，也投一点资。 真的，我早就该遇见您了，董事长。 嗯，叫我一手啊。还疼吗？ 谁也没想到这英子很快答应了刘一手的求婚。在婚礼上，英子对大明说， 对不起，我伤了你的心。 没关系没关系啊，没关系。 这儿啊，一手说我跟他更合适。 对，合适合适。对， 婚礼以后我们要去南方旅行。 哦，我下月也到南方巡回演出。 真的？那我让一手多订一张票。 别别别别， 那怎么办？ 不合适， 都是 如果你现在说一句话，我还跟你。 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 哎，恭喜你啊！恭喜恭喜恭喜恭喜！ 谢谢。 大明与小凤在婚礼现场都感觉看不下去了，他们来到外边说话。 我要去南方巡回演出，可能赚几个月。 那好，帮我看看那边的鞋店市场。 那边现在穿凉鞋。你为什么来参加他们的婚礼？ 我们董事长大喜，我能不来参加吗？ 你情绪不好。 你怎么不说说那个小歌星离开你，你是怎么克服痛苦的？这才是你去南方的真正原因吧。 我不跟你吵，我们之间都还不能了解自己，所以才来参加这种婚礼。 了不了解自己我自己知道，用不着你来告诉我。 哎，我们之间误解太深。那边有个咖啡馆，咱们去坐坐。 不必了，公司最近很忙，我得先走了，回头见吧。 那好，回头见。 小凤入股的鞋垫厂倒闭了，小凤家用作抵押的房子被轮子强占，因为事先签了合同，所以小凤一家只能眼看着轮子搬东西。小凤的母亲想跟轮子理论理论。 这是小凤她爷爷留下的产业，你凭什么要强占我们的房子？我要去告你。 老太太， 长条猪， 我再告诉你一次，你告到哪儿也是个输。我这有合同，鞋垫公司垮了，按照合同规定，公司欠我的钱由这房子来偿还，你知道吗？房契马上换成我的。 好嘞， 这是双方合同上都认可的，这叫抵押不动产。 大明从南方演出回来，得知了小凤家的遭遇，他约小凤到咖啡馆安慰她。 我刚回来就听说了，就是没想到这么快。 你骂我呢吧？ 你还那么容易冲动。我问你，轮子坑你了？ 这事又赖我自己，对法律知道的太少了，让他们钻了空子。 那大夫呢？ 行医去了，带着那个小歌星。现在最惨的就是我了。 房契不是在你手里吗？回头我找个懂法的人，我就不信咱们就拿他没办法。 不是没办法，是怕你斗不过他。轮子那伙人欺行霸市，我怀疑厂子很可能是他们搞倒的。 你知道什么叫债多了不愁吗？ 大明为了帮小凤讨回被强占的房子，只身来找轮子。他想用随身携带的微型录音机录下轮子的话当证据。大明走进院子，轮子见到大明就得意了起来。 大明，你回来了？ 啊，回来了。 我是坑了鞋垫公司，